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北京时间的下午7: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啊，然后就能在花椒这个直播平台上用手机端啊，或者是电脑端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了啊。 没错， 而且呢，今天这个我觉得啊，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就是以上说的那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平台来看一看我们的节目。因为今天呢，这个我们的直播主题，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写的是十强， 很有吸引力的 十强校花教你撩妹攻略。刚刚我在打刚刚我在打这个主题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导播老师还愣了一下，为什么是校花教你撩妹攻略？ 是啊，很好奇， 特别好奇。 对，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对这个请到了这个十强校花，也就是我们这个虎友国民校花大赛的十强优质选手郑李琦来到了我们节目， 欢迎 一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李琦，虎友 ID 是你们可爱的琦哥，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数字媒体技术和英语双专业，今年已经毕业了，我是2017年的应届毕业生。对， 好，那其实李琦也是这个比赛的十强啊，是非常优秀的。 对， 然后当初是你是怎么想来参加这个比赛的呢？ 是这样，我当时也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之前先看到了我们有这个比赛的通知，然后他就说介绍我说，哎，琦哥，你要不要去参加一下这个比赛啊？那个时候应该是7月份吧，我们刚刚毕业，然后也没什么事儿，就觉得哎，那我就参加一下吧。结果没想到就在好朋友们的支持下面一路走到现在。 那就在这个比赛的最后得到了什么奖项吗？ 我当时是获得了最具人气校花吧。 最具人气校花，对， 这大这名头挺大啊。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为什么要管外表这么一个就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姑娘，然后要叫琦哥，而且你自己还说自己是琦哥，为什么？是因为在生活当中这种 性格很爷们儿， 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吗？ 对，我觉得大大咧咧是一方面，因为我是北语的嘛，我们学校的男女比例是3:7，就是女生要占7分更多， 要多一点。 对，像我们就双专业的英语班的话，可能30个人就2个男生。对，然后就是可能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这种大大咧咧的就变成大哥了。 啊，然后所以那奇哥这个称号是你最开始自己称呼自己的，还是就是先有哪个好朋友就 是 说， 对， 是 我好朋友，就是那天突然干什么就奇哥你怎么样，然后就大家就慢慢都这么叫下来了。 嗯， 那最开始第一次听到这称呼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想上去啪叫谁呢？人家是小姑娘。 对了，人家是小女孩。 其实也还好吧，因为当时就感觉那一圈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女生都是姚哥齐哥，就大家都这样， 都这样叫了是吗？那我们刚才我们的这个李琦也说了，他最后获得的是最具人气奖。 嗯， 哎，你这个最具人气奖是怎么选举的？就是有什么比如像拉票呀这样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嗯，当时我记得是我们华北赛区他最开始在海选的时候是有一个让大家去多叫你的亲朋好友来关注这个活动这个比赛的。 嗯， 然后我当时应该是拉了2000多个粉丝吧。 哇，你怎么拉这么多呢？ 当时是因为我当时是学生会的副主席嘛，就在学校的时候，然后又在我们学校的什么足协呀什么舞蹈团啊，就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可能就会认识很多朋友啊，还有什么学弟学妹学长学姐，还大家都帮忙。 主要是这个副主席手里权力大。 这不是啊。我觉得不是， 开玩笑的。 嗯，对，应该是有自己的这个性格本身就属于特别好的那种，很容易跟人谈得来。 对，就感觉跟大家都反正都能玩到一块去， 人缘很好。 而且啊，这个我们也了解到李琦他的兴趣爱好和特长特别多。之前呢，我们在这个就是邀请《火有校花》这个大赛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他们都会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性格，在这儿你也不例外，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啊，网瘾少女。 网瘾少女。 嗯， 网瘾少女。 巨能吃。 巨能吃。 嗯。 第三个。 然后还有就是，矫情鬼。 矫情鬼。哎，说，哎，不是说他性格，就是你的性格很爷们儿那种，不都叫你齐哥吗？ 嗯， 那为什么还会有点小矫情？ 就是齐哥是，这其实可能也是后来我对自己就慢慢的，包括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吧，就是我觉得可能男生，因为在我们学校确实是这种，就男生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学校女生也都可以。嗯，然后但是我是那种尤其到了晚上啊，就其实还是会有点敏感的，就是可能会晚上会自己就想，但是到第二天之后就又把这些事都忘了，就是我可能会自己更多的去把这些不好的情绪消化掉，但是其实晚上自己想的还是挺多的。 就每天晚上一到这个4-5点钟，有的人是到4-5点钟，有的人是到这个 1-2点钟， 90点，你1-2点钟你不睡觉的吗？1-2点钟， 对，1-2点， 有的人 变身了。 对，他们就会这个，反正一到夜晚的时候嘛，这个人的情绪也是最低落的时候， 对， 外加上自己一个人是吧，生活啊，这个身边的没个小猫小狗陪这个陪自己啥的，这确实会想很多。还有前两个词形容自己，第一个是网瘾少女， 对， 是日常会玩很多的电脑游戏吗？ 对，就我从高三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通宵打英雄联盟，跟我高中同学。后来因为到了北语这个女生太多的大环境之后，可能玩英雄联盟就少了。然后到前两年，就我应该是王者荣耀最老的一批玩家，我玩这个游戏都已经2年多了。 第一批玩的那种。 对， 我也是。 是吧？ 然后我最开始觉得这游戏无聊，我给删了。后来等它又火起来之后，我又下回了。 我是从最开始玩，然后就一直断断续续的。后来发现这游戏越来越火，然后就有一段时间就最上瘾的时候，就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那种，就疯狂的玩游戏。 有这样的，有很多网友都这个样子。 然后 这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是网瘾少女。 是。 然后现在我又开始吃鸡了。 啊，这个游戏 绝地求生啊！这昨天晚上我们的节目还跟大家聊了一个小时的绝地求生 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攻略。第一个说自己的是网瘾少女，然后我印象最深就是那矫情鬼，然后第二个描述自己的是 巨能吃。就是我特别能吃，就是感觉有 特别能吃是有多能吃。 但你看起来很瘦啊。 特别能吃是有多能吃。 就是其实我会间歇性的特别能吃，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吃不饱， 就是感觉你说我吃饱了吗？吃饱了，但你要说能就还能 还能再吃点吗？ 能吃， 还能再吃，或者歇一会儿，哎，我又饿了。或者我看什么看什么剧，人家吃饭我看着又香了。 对， 你是产生共鸣了吗？ 是，我是这样的。 哇，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交流一下心得，为什么就是待一会儿，这个吃完饭之后待一会儿，然后再能再吃一顿，然后再吃一顿完事之后，看别人吃的时候自己又饿了，然后还能再吃一顿，然后还能保持现在这个体型和身材。 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别人吃就馋，就想吃， 是馋，就是其实一点都不饿， 对， 但是 不饿，就是想吃，就觉得看别人吃那么香， 对， 哎，我想尝一口，尝，哎呀，这么好吃，而且有的时候自己点的那份饭感觉哎一般，但是感觉别人点的那份饭特别好吃， 永远是别人点的好吃， 对，永远是别人点的好吃，永远是别人家的孩子最优秀的。这个倒是一样 的， 对 啊，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第一个是网瘾少女，第二个是巨能吃，第三个是有点小矫情。 是的， 啊， 那我们对这个对这个李琦的这个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评价，我们了解了很多啊。 嗯，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他的这个兴趣和爱好，还有这个特长。 嗯， 我们李琦刚刚也说了，就是因为他也是参加这个选美的比赛嘛， 嗯， 所以。李琦说一下当时选美的时候你有就展示什么自己的才艺吗？ 啊，我当时是一直都是跳着就是古典舞，而且才艺展示都是古典舞。 这也是你的一个特长是吗？ 对 啊， 这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生下来，我妈那会儿怀我的时候吃的太好了，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埋下了我这个巨能吃的基因。然后 太遗传了这。 对，然后我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就快八斤，就特别胖，然后我妈当时就觉得，哎呦，这我们家姑娘这么胖可怎么办啊？就我大概四岁的时候吧，就那个时候送我去少年宫学跳舞， 嗯， 然后一直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想要走专业，但是我爸觉得，哎，女孩还是上学吧，不能总吃青春饭。 嗯， 所以就，但是我也一直都在跳舞，大学的时候也在舞蹈团里参加北京市的演出啊比赛之类的。 啊，这个就把刚才的问题解决了，为什么干吃， 为什么干 吃 不 胖， 那你呢？ 啊，我挺胖的呀，你忘了有一次咱做节目的时候 你一扭头过来看我说，哎，你怎么这么胖啊？最近瘦了 是 吧，最近瘦了。 嗯，哎，那整个的古典舞对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大的一些影响，除了能减肥这方面？ 对对对， 其他的我觉得就是可能本身对我的就是体型，就气质吧，有一定的培养。第二，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就是让我可能会更自信一点吧，不管是跟人家跟人沟通交流，或者是可能真的有什么上台表演的机会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怕说啊，我要在对要在镜头前面展示自己了，我怎么办？可能经常就参加这种比赛啊什么的，还是对我有影响的。 嗯，起码是一技之长嘛，而且女孩子跳舞确实蛮吸引人的。 嗯，没错，这真的确实是啊。 对对对。 我们刚刚呢也一直在聊就是关于齐哥的那个话题。 是的。 对，其实现在啊，就是不管是不是李琦或者是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就是这个哥那个哥，刚刚你不是自己也说嘛，啊，这包括齐哥，包括一梦哥是吧？梦哥。木哥，对，也叫木哥。对，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女生啊，都会以就是女汉子，或者是就是大多数都以女汉子来自居。 对对对， 就是一问她，然后这个两个人聊天， 我的性格是女汉子， 对，我的性格是女汉子，你就甭管看这姑娘她长得多么的，就是飘逸的那种范儿也好啊，就是林妹妹那种范儿，特别柔柔弱弱的那种范儿，啊，我是女汉子，她也会这样的。 是， 对于这种就是观点和看法，而且自身也被称作齐哥， 对， 你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呢？ 嗯， 为什么？就是可能我觉得其实有些女生她们会觉得啊，我今天弄搬了一特别重的东西，我今天自己拧开一瓶水，那我就是女汉子。其实我觉得确实是有这样子的女孩，我觉得就女汉子应该更多的还是就是你精神上的独立呀，或者是你自己个人能力的一种体现吧。我觉得不仅仅是表现在说，哎，我今天拧开一瓶水我就特别女汉子，就其实他们可能那样子女汉子来称呼自己的时候是更想让男生去照顾保护他们的吧，我觉得是这样。 对，其实这李琦他也是这个学生会主席嘛，所以我觉得他工作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而且也是想了解一下就是李琦对这个女生独立有什么看法。 我是觉得女生还是要独立的，不能说啊，我以后有男朋友啦，或者是有老公了，我就那么完全去依靠 依附于他， 对，依附于男生，因为这样的话，就可能也会对你喜欢的那个男生更加没有吸引力了吧？我觉得，就是我们人还是都喜欢那种，就是更独立或者是自己就能活得很精彩的另一半。所以我觉得女生独立还是很重要的。 确实是，而且确实是在这个，我觉得现在属于也算是那种男权社会下吧，女性是更应该去独立的。对，而且，对啊， 你刚刚说了个什么？ 我觉得应该男权社会下， 这个倒没有吧？现在我们完完全全是男女平等的社会下呀， 是男女平等，但是你看很多的时候，其实还是男生会站在前面。你比如说女生受欺负了这种，基本 那你见过女生受欺负男生在后面站着的吗？ 不是啊，你看就很多时候这个论体力上面女生肯定没有男生强，然后就是很多职业领域上面还是男生总觉得他可能会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比女生的悟性要高一点，所以我理解的这个男权社会不是说男生统治这个社会啊。 那你得把这个解释清楚了，要不这个其他人听起来会产生误会的。 对对对， 就不是那种完全大男子主义的那种感觉， 对对，不是大男子主义， 就是还是像就是慢慢在改变的这种情况 过程当中，对对对， 啊，对对对， 这样的情况，所以女生更应该独立起来。 对，这个说完了这么多啊，咱们也是来聊聊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啊。 对，这可是大佐一直想知道的。 没有，这跟我可没关系，也挺大气。让我们的这个十香校花来教教各位如何撩妹啊。 对， 这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为什么要让十香校花来教各位撩妹呢？ 啊 然后我后来转过念来一想啊，既然是校花还是十强，那肯定这个被撩的次数是肯定是不少，而且还挺多。身边的男性朋友啊，这甭管是明追的还是暗恋的，肯定都不少。所以呢，作为一个这样优秀的女生代表而言呢，我觉得应该更比这些去追别人的男生更有发言权，就是怎么才能更好的追到我。 对，就女生更 追到校花。 对，就是女生更了解女生嘛。 对 吧， 这是真的。 那个我们李琦给我们说一下，大佐这么好奇。 就是其实我觉得你要追这个某一个女生的话，还是要就是对症下药，因材施教。 对症下药，因材施教，一团套。 比如说你看我们加了微信之后啊，你就看这个女生平常大概会分享什么样的歌，她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她喜欢哪个牌子，喜欢平时喜欢玩什么吃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你可以去跟她聊的话题。但就不是说那种就比如说这女孩喜欢看什么正义联盟吧，但是你呢就非得跟他看什么唐山大地震，就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我以为你说这女孩喜欢看正义联盟，我就非得要跟他看复仇者联盟，俩公司的对立的是不是这样的，继续。 对，然后就反正还是要根据这个女生的兴趣点去聊，而且可能这个女生心情好或心情不好，状态好状态不好的时候，对你的态度会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男生还是要更细心一点吧，不要太就是说不好听一点，就不要太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哎，我就特帅，我就不得了了，就是这样就真的很恐怖。 是，你就觉得自己特别有能力。 但是这样的男生现在还占大多数 的 吗？ 真的 挺多的，就觉得自己特别优秀，自身条件很好。又或者是觉得 就是会一上来就比如说两个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就说呵，二环有套房。 哎，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存在。 就是现在这样的人还是很存在很多的， 还是很多的。 哇，老天！ 真的很可怕。就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生跟我这样子，我当时都要疯了。他就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然后那天呢，我们应该是一起去狼人杀，完了之后回来呢，他就把我送到我们家小区那块儿，然后跟我说：“郑李琦，我问你，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喜欢我吗？你要说一次。”你要是现在， 不， 他说你要是现在说你喜欢我，周日我又带你去抓娃娃。 去干嘛？ 抓娃娃。 哇，我深深的替这位男同胞的这个智商担忧啊，真的是。 是啊。 就带你抓娃娃可还行，一个霸气的开场，你说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的话啊，你说这个时候女生万一要是真说喜欢你的话，你这好歹也得从身后变出来，咱就甭说那些物质上的东西，咱就甭说那些太物质的东西啊，你就哪怕蹦出个就一单朵小玫瑰花，或者是说我要对你好，怎么怎么样，这些就是千篇一律的话也行。我带你去抓娃娃，这什么鬼？ 就很尴尬， 对，我当时都啊，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讲。 是，刚才我们李琦也是给我们简单说了一下这个撩妹的这个技巧， 只是说了一两点。 对， 第一点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就是比较低调的那种感觉，就是作为男生去追女生而言，一定要保持那种比较低调，然后特别真诚的那种感觉，而且外加上要了解，就是特别要细心的去了解女生的方方面面。 对 啊，这是第一点。然后还是那种要求情商比较高一点吧，别动不动就带人姑娘去追娃抓娃娃这种。 对呀，感觉就很尴尬，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这个男生这个心思也应该多花一点，其实女生要的不多，真的不多，就是不多，就是你稍微对她好一点。而且那天做节目也有一个嘉宾，他说了，就是这个男生啊，有的时候就是嘴甜一点，别老是跟自己这个女朋友或者是喜欢的女生犟。 哎，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作为一个就是比较那种耿直的男性而言啊，就是这种经常会在自己女朋友或者是想追求的女生面前说那种比较甜蜜的话，双方不会觉得尴尬吗？ 不是经常说吧，经常说也会烦，是不是？ 而且 也会腻的， 还是要看这个女生对你的态度。 对， 比如说两个人都是有那么点儿就是好感的话，你也偶尔说一说，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就是 对 是在恋爱前期，就是热恋期的时候，经常说一说，就是促进两个人这个感情的升温嘛。你要到两个人 那到之后的那种平淡期呢，你怎么来维持这段感情啊？ 就是两个人应该就是找寻另一种方法吧，就是维持你们两个的感情。 对，就可能 恋爱就是感情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保鲜嘛。再加上我觉得看这两个人到底投不投机。 对，或者就是他们可能每对情侣都有自己不同的相处方式吧，可能就是有一对他们两个就是特别甜蜜那种，每天都就那样子的，也有的可能就是互相差呀什么，我觉得都有，还是要找到你跟他最熟悉最舒服的那种 相处 方式很重要。 那李琦现在有男朋友吗？ 不是李琦，每次都是微微一笑， 比较无奈，这是一种无奈里边透着些许尴尬的笑。 没完，那李琦来我们节目就来对了嘛， 哎、 对不对？ 那对啊，这个又会跳古典舞，还是国民校花十强，而且啊，最关键的是，这个他有一个非常。就是在我看来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爱情观，或者说说婚恋观有点早，就是恋爱观还是比较正确的，三观比较正的一个姑娘。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男生才能够追到你？ 就 或者说他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咱们不是来教大家一些撩妹的攻略嘛？啊，就是你要把这个攻略说给这些想要追你的男孩去听一听，你别下次咱们俩玩完狼人杀之后，你送我回家，你再带我去抓个娃娃，就这个不行。 对，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追我应该挺容易的吧，就我是那种不太需要说男生单方面一味付出追的那种人，我觉得就是可能我觉得你这个人，哎，我觉得就第一眼看就觉得 眼缘还不错， 对，那可能两个人就相处的过程中，慢慢的我就会就是还是会从就是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吧，去对他进行一定的考察什么的，没有说需要特别去追，我觉得我是不需要就是那种死乞白赖追的那种， 就还是要建立在两个人互相的感觉对的情况下。 不然我觉得就生追也是就是追 不好，追不到。 对 对，